心地。 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呢、这个节目咧就系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当然啦，主持亦都继续系有我林慧 Barbie 喺度咧。今朝早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天气咧的而且确系明显凉咗好多啦。嗱，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系78%，加上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如果你咧都习惯早起，又习惯咧呢个时候都外出嘅话咧，可能都要考虑咧加翻啲衣裳。亦都同大家睇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嘅。嗱，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8度。终于都接唔到三字头啦。呢啲天气咧都几适合咧啲户外嘅活动嘅。咁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因为咧就算喺户外都好啦，真系要注意下咧，可能要加下啲衣裳啦。因为尤其是今日咧都几大风吓，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大风到咧个天空咧系非常之清嘅，清到咧抬头望见咧。有天上的星星在度闪紧啊！嗱，展望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咁所以如果今朝早咧要出门口，可能要晨运嘅你咧，都唔好企喺啲太当风嘅地方啦。同埋如果可以的话咧，可能真系要带住件外套或者带一个围巾咧，咁就会比较保暖啲、保险啲啦。当然啦，希望用一啲暖心嘅歌曲，可以令到你成个人咧都温暖起嚟。 如何找个方道，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可紧天对到，无论有几高，就如雪漏。说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纵流，来歌唱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纵伤流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让你可失去我一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量，是你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冰水，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前方仍然太晚，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掉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很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突破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

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孤独病姜涛呢首歌咧，我自己近来都觉得非常之感动，因为咧自己都正值系遇紧一啲新嘅改变啦，工作嘅安排上面、时间嘅拿捏上面，点先能够做得好呢？有一个自己好需要做好嘅目标，系咪又真系咁容易做得到呢？所以听住歌曲嘅时候咧，好有一种共鸣。 你我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 填词人嚟讲要打造一首大家都喜爱嘅歌曲更加系唔简单。如果自己作曲嘅话咧，会唔会真系比较容易啲啦吓？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 Aga 江海嘉嘅 So Called Love Song， 咁啊作曲咧都系佢自己噶。咁啊虽然咧叫做作曲系佢自己啦，但系有时作咗出嚟嘅作品咧都唔系咁容易演绎噶嘛。所以如果谦虚啲同大家讲，叫做 So Called 系 Love Song 啦。如果你唔觉得佢好系一只情歌，喂，我讲咗俾你听噶咯，我话 so call 啫嘛。 慢了开口，迟来没法挽留，有内疚，从不懂体贴为你分忧，慢了反应。 呢一种嘅配乐咧，的而且确喺22度嘅气温嚟讲咧，令到人个心都好暖啊！呢首唱嚟自 Anson Kong 加上陈卓妍嘅合唱版《蜗牛》。落雨嘅时候咧，成日都见到蜗牛，虽然行得好慢，但系依然坚持清晰嘅方向，继续向前咧。 那天我养起帆，想看看未知的海，心里很多话想说说。 女士好中意问噶，喂，你会爱我几耐噶？如果男士识答咧，就可以用梁文音嘅呢一首作品答啦。喂，总之咧就唔系答嗰啲咩一万年啊、一生一世啊，而系答佢呢五个字：爱一直存在。总之有你喺度咧，我就会继续爱你噶啦。咁呢个答案都几好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在巴黎市郊当街将一名教师斩首的18岁青年，法国反恐部门相信他与学校以及教师没有直接联系，案发前曾经向路经的学生询问教师下落。法国反恐部门透露，行凶的18岁青年住在诺曼第，距离案发地点超过100公里，他至少由俄罗斯的车臣去到法国取得难民资格，情报部门对他一无所知。案发之后无奈，他将教师尸体照片上载社交网络。遇害教师月初在课堂上以同学生讨论言论自由为理由，展示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一批家长投诉，并成为网上威吓的目标。现时至少有10人被扣查，包括行凶青年的亲属以及学校家长，当局调查青年是否单独犯案。全球的新型肺炎个案一日内增加40万宗，是单日新增个案的新纪录。欧洲过一星期内平均每日增加14万宗个案，全球累计增至3944万宗，累计超过110万人死亡。欧洲多个国家加强防疫，俄罗斯实行网上授课，北爱尔兰关闭学校两星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酒吧和食肆关闭15日，捷克的医科学生必要时会加入抗疫，波兰加强培训护士并考虑建立战地医院。警方拘捕10名男子，分别涉嫌非法入境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非法入境。警方昨晚近9点接报，指大屿山怀疑有非法入境者，警员在渔南道近水口村和东涌道近白公坳对开截停两架的士，的士上8名内地男子涉嫌非法入境被捕，其余2名的士司机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非法入境被捕。设于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油尖旺临时检测中心今日将会最后一日开放，由上午8点至下午1点半以及下午2点半至晚上8点提供免费采样检测服务。这个检测中心昨日一共为711人采样做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连同3间已经停止运作的临时检测中心，4间中心累计一共为15535人采样。直至昨晚10点，临时社区检测安排下累计完成14824个样本检测。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佢哋除咗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哋嘅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什么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道多些，上 retail.org.hk 看看吧。 今个星期 期二台院线，请嚟凭狂舞派衫入围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嘅麦秋成，电影中佢最深刻嘅一场舞系， 我哋就玩一张梗，记得上次就我哋玩一张轮椅舞啦，但系今次我哋唔系噶，咁我哋一张玩一张嘅圆形嘅一张好简单嘅凳嚟嘅，咁其实都系讲述阿 Cherry 佢练舞啦，系因为练舞而有啲苦恼喺里边。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思培私家星期天，早晨，今集我们的嘉宾有刚刚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 Devin。 早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学生都要变成网上上堂，你还要是最后一个学期这么重要的时刻没得上实体堂，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是很大影响呢？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Devin, aku baru graduate dari SUHK dan aku major in finance. Bagiku sebenarnya gak masalah ya dengan online class, karena dengan online class aku juga bisa pulang ke Indo, bisa bertemu family. Tapi on the other hand, aku juga bisa dengerin apa yang profesornya lecture dimanapun yang aku mau. Jadi I think online lecture or online school, I think it's okay for me. Devin 刚刚就提到他是主修金融的，同埋呢网上上堂对于他来讲真的完全没问题啊，因为呢转了做网上教学，他不单止可以一边完成他的学业，亦都可以同时间回去印尼见下家人，不知几开心啊。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教授讲嘢，网上教学对于他来讲呢其实都可以的。我相信呢对于一些专注力比较强啲嘅同学呢，网上教学咧应该系问题不大嘅，不过咧师培自己咧就比较中意翻学校上堂多啲啦。一嚟我都会挂住学校嘅同学，二嚟总系觉得见到教授真人系会醒神啲，冇咁容易瞌眼瞓嘅。咁不过都冇办法啦，都明白疫情嘅关系，所以冇得翻去嘛。咁我之前咧就喺你嘅影片频道上边咧见到啊，你出咗条影片系关于你啱啱翻嚟香港要隔离14日嘅时候嘅感受噶。14天其实难不难过呢？ Benernya setelah 14 hari karantin dan selama karantin itself bagiku gak ada masalah, karena aku kemarin karantina di dormku di university dan mereka sangat provide anything like makanan bisa delivery, dan deliverynya bahkan dianterin persis ke depan kamar. Jadi selama 14 hari karantina mungkin kedengarannya agak bosen, tapi aku ngabisin waktu dengan mungkin nonton video dan ya also buat video tentang 14 hari karantina itu. Jadi bagiku sebenarnya 14 hari karantina selama karantina buat covid sebenarnya gak masalah ya, dan itu merupakan salah satu hal yang mungkin tidak akan pernah dilupakan selama hidup. 佢话其实真系冇乜问题噶，不过呢、这个亦都系佢人生中好难忘嘅回忆。佢话其实咧喺大学嘅宿舍隔离咧，学校系提供咗好多嘢，例如系佢哋会将一啲外卖放喺门口旁边，俾一啲隔离紧嘅学生。而佢咧其实最初都几怕闷噶，咁所以咧呢段时间佢亦都睇咗好多嘅影片啦，亦都喺呢段时间整咗一条有关于隔离14天嘅影片，同大家分享。啊，好奇一问啦，据我所知唔系好多嘅宿舍房有独立洗手间嘅、哦，咁去厕所冲凉点算啊？ Sebenarnya nggak ada toilet, secara toilet, maksudnya toiletnya tuh nggak dalam kamar. Tapi kemarin itu jadi dormku udah prepare buat 14 karantina, jadi satu lantai itu cuma buat kayak 4-5 kamar. Dan kebetulan kemarin waktu karantina cuma ada dua orang yang karantina, aku dan satu orang di tempat yang dia tinggal di sebelah kamarku. Jadi toiletnya itu sebenarnya toilet sharing, tapi jadi kita cuma bisa gunain toilet spesifik yang, jadi spesifik toilet itulah. Jadi ya actually ya sebenarnya nggak ada individual toilet, tapi toiletnya itu sharing, tapi setiap orang tinggal di cuma boleh gunain satu toilet dan satu boleh gunain spesifik toilet. 刚刚 Devin 就提到，其实咧学校系有对于洗手间同埋冲凉房嘅特别安排嘅。嗱，其实佢房咧系真系冇洗手间噶。佢话嗰阵时咧，正常嚟讲，一个人咧系只可以喺指定嘅时间使用洗手间同埋冲凉房。不过 好彩嘅系，佢嗰阵时咧，嗰层只系有两个人要隔离，而佢咧就同嗰位同学住埋同一间房。咁嗰层咧公共嘅厕所啦，同埋冲凉房其实系有各四个噶。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都系可以自由使用嘅。虽然咧冇得周围去，我知道点都会闷噶啦。咁不过咧，好开心听到咧，你嘅学校啦，同埋周围人咧，亦都为你准备咗好多，为你减少咗呢段时间嘅不便。我知道咧喺香港嘅四年，你都过得好充实噶、哦。不如下集分享下，有冇发生过咩特别嘅事情或者有趣嘅事啊？今集多谢晒 Devin，Thank you。 Dan aku mulai takut terbawa cinta menghirup rindu yang sesakkan dada jalanku hampa dan ku sentuh dia terasa hangat oh di dalam hati.Sentuhan hangat Ku saat itu takut Mencari makna Tumbuhkan rasa yang Sesakkan dada Kau datang dan pergi Oh begitu saja Semua ku terima Apa adanya Mata terpejam 接听大家的电话先。早晨 ，Winnie。 早晨 ，Bobby。 早晨啊，点 啊？你几好嘛？ 好，你好啊。 好 我开心啊，今日打到电话入嚟。 啊，咁梗系有啲原因嘅，打嚟系咪咧？ 系啊， 听日咧我女儿生日， 嗯， 系啦，咁样 个女儿叫咩名字啊？ 佩斯， 佩斯啊？ 佩斯啊？ 佩斯，哦哦哦， 啊，英文叫 Peggy。 啊，咁跟住点咧？有冇啲乜嘢庆祝嘅活动啊？还是系有啲特别嘅 surprise 啊？咁样噶？ 哦，咁啊，冇乜噶，不过我喺度，我讲几句啊。 好啊，好啊，请讲。 系，咁我祝佢听日10月19咁样，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咁啊事事如意，咁啊希望我揾到一份中意嘅工咧。 嗯，佢而家系待业状态定系点啊？定系谂住跳槽咋？ 唔系待业啊，系咯，咁就佢佢。结咗婚噶啦，咁啊，佢哋去几家庭去庆下祝啦，咁咯， 咁啊唔使担心啦，慢慢搵嘢做都唔迟啦。如果有老公养嘅话， 系啦， 多啲时间去即系自己做自己嘅嘢先咯。可能搵啲嘢学下，或者系真系去计划下自己到底之后想点去安排啲时间咯。 系啊，系啊，咁样样我都系咁样样谂，即系同佢咁讲法嘅，咁啊叫佢唔使咁。担心啦，咁、样样，咁样样咯，吓、咁我咧就祝我喺十月生日嘅朋友个都身体健康啦、 梗系好啦， 系咁、样，咁你啊好，你啊好幸福啦，我都成日听你嘅节目噶，好好噶， 我都希望我更幸福啦，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都希望个个听住嘅都可以好幸福，因为咧每个人对幸福嘅追求都唔一样嘅，有啲人可能会将可能百分百嘅时间都摆咗喺家庭，有啲人又可能将啲时间摆喺工作，又再兼顾埋家庭咁，我觉得都好唔容易，即系就算你每一个选择都好啦，我相信都会。因为做得好或者尽咗力去做好咧，而感到快乐嘅，所以我觉得就算头先听你讲啦，囡囡而家可能系待业状态，其实都系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好好咁样谂下，啲乜嘢可以做咯？之后咁之后再去出力嘅时候咧，除咗话而家储定咗好多能量之后可以慢慢用啦，其实亦都可能有一个更加清晰嘅方向，所以又唔好太担心，你又唔好咁担心啦，你又煲多啲靓汤俾佢饮咯， 系啦系啦咁样，系咧阿 Bobby 你。是不是继续都是有这个节目的？ 是啊，为什么你觉得会没 有呢？不是啊，我调动了嘛，十月十九你台调动。 哎呀，你估个个调的咩？好不得闲的这样。 咁是啊，咁是啊，咁啊下昼调得多一点的，咁就知道。 是啦，都是一些新的改动来的，希望有些新感觉啦，我觉得。我们个个都很正面的，所以现在很努力的。 是啊，这个节目真的很好，真的话真的。咁啊，朝头早听到你啊，接嗰啲嘅电话嗰啲啊，咁啊，琴日好多哇，我哋即系唔知嘅嘢都听到嘅。 啊，咁啊好啦，即系多啲资讯，同埋希望可以令大家喺一个星期嘅新一天咧，有一啲好嘅能量啦。即系有时都会嘅，好攰啦，个人可能好想休息啦。但系咧，系啊，你真系要坚持啦。 哇！你真系叻啊！你一个礼拜十足，即系差唔多去九六日都系你嘅。 哦，咁又冇咁讲，都唔系嘅。喂，你咁讲我有啲惊，都唔系。 你能量好啊嘛。 诶、咁我要继续努力啦吓，多谢晒你咁讲啦，多谢晒 Winnie 系啦。 你又身体健康啊，家庭。愉快啦，快乐啦！ 系啊，大家咁话，希望听到今朝早咧 ，Beautiful Sunday 嘅，大家都可以吸收到呢啲祝福啦。 系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 Winnie 电话，拜拜， 拜拜，拜拜。 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喂， 喂， 系啊，点称呼你啊？ 阿彭女士啊， 彭女士啊， 我打过俾你啊， 系咩？ 陈女士， 系啊，咁你嗰阵时讲乜噶？ 我个孙咧未出世嘅， 哦，咁而家梗系出咗世啦。 系啦，四月六号嗰时咧就出咗世啦。 啊，斤两系咪都好够噶？系咪好够重啊？咁噶， 够重啊， 好抵打咁噶系嘛？ 而家六个月啦。 哇，开心啦，系咪好辛苦啊？呢六个月讲。 我心抱臭嘅， 系咯，咁有冇睇住佢话真系棉乾碎湿？虽然你都凑大过你嗰个仔吓，但系睇住而家新嗰啲，可能鸡手鸭脚又觉得佢都几好笑咁，会唔会噶？ 系啊系啊，好得意咯！而家 梗系啦，依家即系硬手硬脚咁嘅事事系咪？ 身体健康啦，同埋大姑长大啦， 系咯。咁点解突然之间今朝会有因到你打电话上嚟嘅？ 哎呀，我今个月咧好多个三日啊！ 哦，你慢慢讲啊。 我大孙女唔系我个第二嗰个孙女咧，就系、是、10月8号生日嘅、 嗯， 叫子晴。咁、啊、我自己咧就10月28号有生日嘅。 哇！我预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先。 多谢。咁我仲有个细仔咧，就10月31号又系生日嘅。 哦，嗯嗯。 咁样系咯，祝我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样样都好好啦，咁样咯。 嗯，最好就系一家人可以，即系如果啦吓，喺、许可嘅期间喺屋企食一餐饭咧，咁都好好。 我打咗好多个电话， 咁唔紧要，我哋有缘分证明。 好啦，我话实唔可以祝福嘅。 唔好咁讲，唔紧要。祝福咧，你自己我相信咧，同佢哋面对面都讲唔少嘅。不过咧，打电话上嚟又系一个好嘅纪念咯，即系有时叫佢哋听翻啊，又会记得诶、原来自己当时当刻咧嗰、那个声线。同埋嗰个笑容，哇！原来我咁开心咁幸福，亦都将你啲幸福分到俾我哋咯。 同埋我多谢个哥哥接我电话。 嗯，好啊，多谢晒你电话。 同埋咧，我祝我啲朋友啊，我有几个朋友咧，金玲啦、阮玲啦、黄太啦、仲有马太啦、阿芬啦、阿琼啦嗰啲，祝佢哋身体健康咯，个人都 好啊。佢哋听到噶啦，我相信。 你哋都系啊，你都系啊，你同女女都系，身体健康。 好。 好好， 嗯，多谢晒你电话。喂，嗱，今日咧凉咗少少，而家咧出边得22度啫，你都记得着够衫啊，知唔知啊？ 系啊，你哋都系啊。 我今朝就有少少中咗伏咯，我觉得自己。 哎呀，我小心啲啊。 系啊，我阵间都要笠翻件褛啊上去。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彭太。好啦，拜拜。真系嘅，提醒大家啦，如果听到收音机嘅话咧，就注意啦。今朝早咧，明显个气温咧系低咗吓，室外录得气温22度，相对湿度系80%，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所以咧，今朝早如果要外出嘅话咧，特别系一啲当风嘅地方啊，我知道好多老友记咧，如果出去晨运咧，都中意揾啲空旷啲、新鲜空气嘅地方咧，可以呼吸下嘛。但系如果今日咧好大风，而你又着得唔够衫咧，千祈唔好咧。以为自己好壮啊吓，咁啊宁愿去啲唔好咁大风嘅地方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会涉亲咧冷亲，就大件事啦。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李太， 早晨啊， 早晨，系啊，点啊？ 好开心啊，打到俾你， 系咩、啊？我都好开心。 我想讲讲，系、啊，我想同你分享一下咧，我姐姐喺加拿大啊，温哥华嗰度，佢个室啊。即系个孙生嗰个细路仔啊， 哦，个孙生咗好犀利喎，咁 系啊！ 你呢个姐姐几多岁啊？我想问 吓， 系佢自己几多岁啊？你个姐姐， 我姐姐， 嗯， 我姐姐成80岁啦， 系咯，我就系话咁好叻咯，一路咁样睇住佢大， 我都成60几岁啦嘛，系啊， 你继续讲埋先， 开心啊！如果唔系呢个疫情咧，可能我哋会过去贺下佢咯。 哇， 咁啊系，冇办法啦。 如果系啊，如果唔系呢个疫情咧，飞过去都几高兴。我真系睇住，哇，四代同堂咁样。 系啊，因为四代同堂啦嘛。 嗯， 我啊三代同堂啊，佢啊四代同堂。 佢可能都好想飞翻嚟睇下你。 系啊，我真系唔系，都系我过去，因为佢年纪大啲咧。 系 咁样。 系咯，依家搭飞机都 OK 嘅，即系之后如果真系回复翻嘅话。 我琴日同佢讲啊，我话我听日。看看可唔可以点到歌？如果点到歌咧，你哋听住啊，佢可能而家都有听住噶啦。 好啊， 我好开心啊，等佢高兴咯。 嗯，咁啊，藉住呢个机会， 我哋真系会过去嘅。 哦，系啊，都会。如果听你咁讲嘅话，都系值得好高兴嘅事嚟嘅，即系我都幻想到。 系啊， 好啊，喂，咁有啲咩说话透过大气电波同佢同埋即系四代同堂咁多人一齐，如果听住收音机嘅话，可以同佢讲啊。 系啊系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咁啊喺呢个疫情咧，真系我希望咧大家都唔好松懈啊！真系呢、 嗯嗯嗯、 个疫情咧，真系要令到我哋喘唔过气啦。咁我哋咧而家咧真系要注意一下，唔好俾佢反弹到第三、第四波啊！咁我哋咧真系要喺呢方面咧，要点样讲啊？好似效法下人哋。内地咁啦，人哋个检测都几好咯。咁、我觉得咧，系咪实施下强制嘅检测咧？希望消除咗呢个疫情啦、能够响呢个找出源头，尽快咧，灭咗呢个疫情咧，就等我哋开心。有咩喜庆嘅都可以能够大家聚首一堂 我都希望可以快啲灭咗疫情嘅，真系我大家都开始好闷啊，戴口罩戴到 闷到我真系我都唔识讲个。 罩咧真系敏感啊，特别我哋啲 我都开始有少少啦，依排即系之前一路都冇嘢，但系呢排真系自己都有啲唔舒服啊，戴德，所以我都觉得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转天气咧，尤其是呢排嗬。 冇错啦，呢个疫情咧，即系令到有好多人都有啲抑郁啊。 哦，系啊，都 点样讲啊？个人嘅好颓丧嘅，有些少。 所以就更加要咧，如果 运动咧，引起多方面嘅身体唔健康啊。好似比如我咁啊，一日又唔够胆点多出街啦，瞓喺屋企张床嗰度揸住个手机啊，成日喺度睇。 哇，咁唔得喎。 系啊，搞到连腰骨都有问题 嘅。咪咯，你分分钟嗰啲手臂啊、膊头啊、肩颈都唔得、啊。如果系咁， 咁你知啦，香港地嘅地方又唔大，又冇咩好做。咁你喺屋企嗰两转， 落公园行个圈得唔得啊？ 搞到冇嘢搞，咪又瞓喺张床度嚟睇手机咯。 不过我谂可能好多人都好似你咁样啊，即系真系会将啲时间摆咗喺屋企。 我哋上一年几只脚又唔系咁听使，又唔会响间屋企啊腾来腾去腾来腾去噶嘛。 咁啊系，你唔使做我都戥你高兴嘅。 咁咧，所以而家咧，我都告诫啊，大家唔好松懈呢个疫情咧。如果唔系咧，真系天冷又就快嚟啦，会形成咗第四波啦。呢方面咧，我哋一定要注意，真系要喺呢个检测嗰方面，大家要做好，同埋大家要戴好个口罩。 系啦，大家都要自律咯， 呢方面。 好啦，多谢晒李太今朝早同我哋讲咗咁多佢自己一啲觉得啊，希望可以大家同心对抗疫情嘅一啲 tips 啦，都好啱嘅。咁希望咧，我哋可以尽快咧同心协力咁样咧，同呢个嘅新型肺炎讲拜拜。我亦都唔想再见到佢啦。好啦，听一听今个小时咧，应该系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系早晨，花边。 早晨，点称呼你啊？ 我系金兰啊。 金兰，点啊？ 今日咧就系、是、有个细侄。今日结婚啦！ 吓、啊，你个细侄叫咩名字啊？咁 佢叫做叶永阳同埋冯海琪。 即系叶生叶太啦。 系啊系啊。啊，仲有几个钟头就做叶生叶太啦。 系咯，咁今日佢哋会点样搞嗰个婚礼？ 今日个婚礼就喺酒店啦，做证婚。 跟住就证婚，然之后就唔会大宴亲朋噶啦，应该系嘛？会唔会啊？都宴啊， 会啊会啊， 但我而家听讲话，好似而家摆酒嗰啲，譬如人数限制啊、台嘅距离啊，同埋成个场地嘅布置，都同我哋谂得好唔一样噶，系咪真嘅咧？ 唔知啊，我都想知道，我都想去了解一下。我今日要了解一下。 系啦，你可以去睇下，因为我有个朋友都系即系筹备紧婚礼啦。咁我听佢讲话，而家即系好多啲酒楼啊或者酒店咧都好贴心嘅，即系又想大家保持到嗰个社交距离啦，又要合乎嗰个嘅规例啦。咁但系又想大宴亲朋咧，咁点咧？咁佢哋就话其实都系不外乎几招嘅啫，就系啲台与台之间距离远啲啦，可能个场地可以容纳嘅人数咧就减半啦，咁啊同埋可能有好多嘅一啲仪式啊等等咧，就要简化一啲啦，因为即系唔可以大家咁多人聚埋一齐企喺个台度啊，咁敬酒又可能又有少少避忌啦，咁所以就听佢咁样讲就哦，原来都有好多相应嘅措施可以令到个婚宴咧，希望可以尽量再流畅啲咁样。咁你今日可以去睇下，经历下睇系咪真系咁咯？ 系啊，咁咧仲有咧，我个女。就同埋阿女生日，我个女陈海琪，同埋孙女个契妈何晓珊，同一日生日10月27号。 哦，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系啊，仲有个侄女啊，就个侄女啊，慧敏。 都系生日啦。 26，系啊，26号生日嘅。 好啊，咁希望个个咧收到晒你嘅一啲生日点唱祝福咧，都可以开开心心，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而家嗬。 是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今日嗰对阵间结婚嘅新人讲啊？咁难得，既然系正日打到嚟，佢哋结婚， 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早生贵子，最紧要生一个，生最紧要生咗一个先。 点解咧？ 就陆续有嚟。 哦，生咗一个先，咁啊系一个好嘅开始。即系通常试验过，觉得都 OK， 咁就可以生第二个啦。咁 系啦， 好啦，嗱，多谢晒你嘅电话，金兰啊！我都希望你今日咧好好咁样享受呢个婚宴，同埋咧喺呢啲咁喜庆嘅氛围嗰度咧，自己心情都靓啲嘅，真系。记住呢啲喜事咧，自己都会哦，日日都好开心咁样，咁就带住呢一个开心啦。 是啊，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金兰， 好， 拜拜。咁啊，见到咧，好多朋友咧，今朝早打电话嚟啦，都听得出咧，大家有好多嘅生日祝福，同埋咧，有好多身边嘅人咧，都系好记挂住嘅。疫情咧，可能令到大家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咧，如常去见面或者聚会。特别如果唔喺香港啦，喺第二啲地方嘅话咧，以往可以见到面啦，今年就真系可能要靠住视像啦。但系点都好，都希望可以大家咧同心协力击退嗰个嘅疫情，大家都身体健康。 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喎，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彭晴啊。 哇，呢、這个中女杀很大噶喎。 咁你以后自己醒醒啲啦。 10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怡、莫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我最喜爱的学校活动。 我中意学校活动咧，就系学校会一年一度嘅音乐会。我咧就参加呢个步操管乐团，所以系可以表演嘅。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中文歌曲龙 虎榜盘奏精选， 想不如就做啦。 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 公司好鍾意李榮浩耳朵呢首作品嘅，所以佢一路都幻想自己可以做一首关于聆听同频率嘅歌曲，亦即係今次呢一首嘅对频之间。 我爱你是一辈子，这句话说好几次，就算是想通分配不会是相同歌词。 作曲咪公司 Ariel Lai 邝子乔，填词有姜奕轩，编剧 Ariel Lai 邝子乔 Michael C. Water Guan， 监制系邝子乔加上 Ariel Lai。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chael C. 对频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至2，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第二个小时呢，除了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也多了我的好拍档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今朝早这种天气对人来印尼人来讲，可能都已经算是冻冻地了。 真的很凉，但很舒服，好舒服，好喜欢，好喜欢，好喜 欢。你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暖暖的阳光了？ 有。 咦，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仲见到星星啊！ 咁犀利， 咁所以 好清啊，真系。 其实嗰天系啊，我其实有少少冲动，因为我今朝早咗都几多翻嚟嘅。咁跟住咧，我就谂啊，好唔好去天台睇下星星？跟住后屘谂下都系唔好啦，阵间吹一吹咧就大件事啦。所以我就只系咧，企喺我哋嘅停车场嗰度咧，系望多几眼咧，叫做，然后呼吸咗新鲜空气咧，就准备入嚟呢度有排咁样喺密室里边睇唔到出边嘅工作啦。我阵间有排录啊啲嘢咁啊，所以就都会喺度谂紧啊，即系今日咁嘅天气咧，如果喺室外嘅话咧，应该都几舒服。 但系格拉维今日真系几吓勇敢啊，仲系着短袖衫。 呢个咧好明显咧，我系冇睇到天气就出门口嘅。我知道系凉咗嘅，我有听收音机知道系凉咗。其实我琴晚听住收音机都知道系凉咗，但我今朝早咧。唔知点解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好有勇气咁样觉得唔紧要啦，着翻套运动衫应该 OK 噶啦，咁样咯。 哇，犀利啊！通常 Gabri 唔会咁样噶。 同埋咧，因为咧，我呢排咧，嗱，你讲得好啱，我通常系会着长袖啊嘛。但我想讲咧，我呢排咧，我真系实在冇时间去帮个衣柜换啲长袖衫出嚟。我成个衣柜都仲系短袖衫。我谂我有几件长袖衫，但系洗完之后咧未处理佢，所以咧我就冇时间，唔得闲帮自己搵啲长袖衫出嚟。我真系未试过咁样啊！ 但系我都觉格 Barbie 同格先生着啲衫咧，同埋嗰啲点样 layer 啲衫咧，系绝对唔同嘅。格 Barbie 系中意长袖啦，一系 sweater 啦，即系嗰啲叫做咩 sweater 嗰种 外套， 外套类似一件个嗰啲咧。 系啊， 如果系格先生嗰啲咧，就系 layer 嘅短袖加 cardigan。长袖加颈巾，类似咁样。 我已经帮自己谂最快嘅出门口方法啦，因为一粒件衫着条裤行得啦嘛，我唔会再打扮啦，咁早翻工。 系咪真系而家开始要换季咧，定系等再冻啲先咧？ 我觉得可以有啲薄薄啲嘅长袖衫，或者好似系格先生话斋，如果你屋企平时都已经有几件外套开门口啦，咁呢个季节咪可以着下啲外套咯。 哇！我屋企咧有一个人咧，不嬲都有外套。看门口，屋企都有时会着外套。 系你妈咪唔通？ 系啦，就系阿婆婆啦。因为点解啦？阿婆婆咧系 day one 到香港咧，大夏天嘅时候咧都需要个外套噶。 我知点解，因为啲冷气冻。 佢就话：你哋香港人啊，开冷气啊，开得咁冻嘅。同埋成日话：哇，香港啲冷气好劲，因为香港啲冷气咧系好少，系细，咪一匹啊两。匹半系咪有冇匹半两匹？ 都有。 印尼嗰啲唔会咁大噶匹数， 系咪都系同你之前讲个原因有关？因为啲电力负荷唔到咧。 一来 吓，即系你开冷气，千祈唔好开嗰啲咩煮食炉 咩，你海街坊啊， 成条村都冇晒电啊嘛会。 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印尼屋企应该系大少少啦。咁变做咧，就系、是、你开咗个冷气咧，那个地方大啲咧，咪唔会咁冻咯。佢觉得香港咧，哇，你地方又细，哇，一匹死唔使啊个冷气，同埋咧开咧18度。咁使唔使好冻啊？你可以开25度噶嘛？嗰啲咧，我妈。 但系其实香港人嘅标准就会觉得，如果你真系开咗25度，同冇开又冇分别嘅。所以即系呢个都系印尼人同埋香港人嘅嗰、那个适应能力好唔同。所以咧嗱，格格咧嚟到你屋企做嘢嘅时候，如果一个初嚟到香港嘅印尼姐姐啦，其实佢哋咧就算真系喺生活上面有好多习惯啦，你谂下一啲咁细节嘅嘢，开冷气开到几冻，或者对于佢哋嚟讲，原来长期处于一个冷气。房咧，佢哋都好唔習慣嘅，你都唔好話，即係好似中醫角度咧，成日都話開冷氣咪會濕重嘅。因為印尼姐姐，你雖然話都係要勞動啊，佢哋可能覺得吸多幾下塵啊，燙多幾下衫啊，乜都熱啦咁。其實唔單止係熱嘅問題，有時即係個體質都唔受得噶。你咁樣講咧，我就諗起我以前屋企咧新嚟香港嗰啲格格咧，即係真係未嚟過香港啲格格咧。夏天咧都会成日觉得好冻噶，即系成日都话啊，点解你屋企咁冻嘅，好冻啊！咁成日都着住件长袖衫，我甚至乎见佢戴颈巾啦。咁跟 住咧，我哋咧就覺得唔係嘛，你大熱天時三十幾度戴住條頸巾咁，咁啊格格就話唔係啊，好凍啊，好凍啊咁樣，咁所以咧你就真係會發覺原來佢哋係唔係好受得冷氣咯。 係啦，咁我阿媽嗰啲通常係有幾樣嘢係防身嘅，係啲長袖嗰啲嗰啲 外套 啦，外套咧一定有啦，同埋咧去睇電視嘅時候咧，去個去坐喺個大梳化嘅時候咧，佢一定要有個薄薄地個氈啦，佢自己冚自己啦，同埋如果係食嘢嘅時候，係我哋個飯台咧係對住個冷氣係個下面就係飯台咧，佢就會拎嗰啲長柄嗰啲遮咧，擁個冷氣嗰、那個 即係嗰個風口要向上， 擁上，咁你知唔好吹到佢。總言之咧，係啦，佢覺得係唔需要啫。但係如果係你想去嗰度慳電嘅話嘅話咧，你同我阿婆婆一齊住咧，應該係會係慳好多好多好多電，因為婆婆根本唔需要冷氣嘅。 嗯， 我阿媽 咁，但係變相如果係咁，我可唔可以用一個咁嘅諗法咧？即係如果我請一個人嚟姐姐翻嚟啦，假設我平時都唔係點喺屋企噶啦，其實我都慳翻好多電費喎。即係你冇諗住屋企有人就一定開冷氣，其實可能佢哋選擇唔開喎。 係㗎，係㗎，因為我屋企咧係得嗰個幾個香港出世嗰啲人咧， 係需要 一定要開冷氣嘅。因為我自己咧，如果係而家咁嘅天氣咧，其實開窗咧，我覺得都已經係好舒服噶啦。 咁啊係，所以即係大家嘅文化好唔一樣啦。嗱，咁其實我都有一個問題咧，待住咗諗住問下格先生噶。不過咧，我哋而家聽一聽呢一首作品先，然後咧，我就會想問一下關於咧白啲嘅問題啦。 Jalani masa duka dan suka berdua kita lalui ciptakan suasana gembir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聽這首歌之前就講咗啦，話想問關於白啲嘅問題。咁我諗首先都要提提大家啦，到底呢我剛才所講嘅呢一個呢中文唔似中文，英文唔似英文嘅字係乜嘢嚟嘅呢？格先生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白啲即係印尼嗰啲布啦，嗰啲用返印尼嗰啲 pattern 嗰啲傳統嗰啲布嚟整㗎啦，染啦，同埋係實在白啲係用蠟呢擺喺個布嗰度逐層逐層咁樣整啲色啊，令到你有啲 pattern 你鍾意嗰啲囉。 而通常都係會比較有印尼特色嘅一啲花紋同埋圖案啦。其實我就唔識分到底嗰個圖案叫做點樣形容嘅。咁但係呢感覺上覺得佢又唔係好似印度嗰啲咁樣啦，即係有印度咪好多啲腰果花呀，或者好多啲即係一個個勾一個個勾咁樣係啦。咁但係白啲呢又嗰啲圖案又有少少似嘅個感覺，但又唔係完全一樣喎。 睇返邊一度地方㗎，因為都是比較每個地方有每個特色的白的嘅，咁如果係譬如話係印尼最幾乎都最出名嗰啲白的係梭羅啊、爪哇嗰啲白的咧，如果係好古老嗰啲咧，係個 pattern 咧係比較係簡單咧，同埋係會重複又就係重複嗰啲 pattern 嚟嘅， 即係一塊布 花花碌碌嘅， 係啦，一塊布都係其實都係嗰個圖案，全部都係嗰個圖案咁印落去， 同埋分鐘顏色咧，亦都係得一種顏色，即係個底係白。嘅，同埋係加埋嗰個顏色，譬如係深啡啊，就 repeat 咁樣深啡，或者係深藍啊 ，repeat 咁樣深藍。 係咪喺顏色嘅選擇上面都有唔同嘅表示嘅咧？即係譬如某啲顏色係代表住唔同嘅人啦、啊，或者唔同場合啊咁樣。 會有㗎，同埋係如果係古代嘅話咧，我都之前介紹過咧，係有話係之前係啲皇室嗰啲人先可以著類似呢一種嘅花紋啊，嚟出邊嗰啲人係唔準著呢啲啊，同埋要睇翻係個意思。知系乜嘢，所以系如果系你要明白一个白的个道理咧，系比较真系好多嘢要学嘅，同埋你睇咩场合着咩白的，同埋你如果系有啲大人物嘅话，大人物啲白的同你唔好撞，唔好撞个意思咧，你个白的个意思咧唔好大过佢、哦，类似呢啲咧， 我要咁计埋添啊， 有呢啲噶，所以如果系你真系唔系咁识嗰啲咧，就唔好 着错衫啊！ 着太过 meaningful 嗰啲，因为有啲系真系，如果系有花嗰啲咧，咪个意思咪净系花咯；有蝴蝶嗰啲咪净系蝴蝶咯。但系如果系有啲 pattern 系特别嘅话咧，嗰个系另外一个意思噶啦。分钟就问一问啦，如果系唔识嘅话，系啊， 咁啊，即系自己都要睇清楚啦。即系好似我哋以前中国古代咁样咧，都有龙袍啦，然之后有啲颜色就净系啲皇室贵族先着得啦。咁啊，即系原来而家印尼都仲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分嘢嘅喺着白啲个。 如果是真的很有研究那些和很大场面那些是有的，还有些白的都是不是咁適合擺喺個鞋啊，因為白的就係即係而家香港印尼嗰度咧都幾受歡迎下嘅，咁就好多人中意咧係好多嘢都係用白的嘅 pattern 嘅， 係 即係可以你又得買個遮啊，都係白的。 好似而家多咗好多，咁而家如果你話呢啲商品會唔會都有咁有限制啊？即係可唔可以買一個皇室先著得嘅顏色嘅遮？ 咁樣就好少見到啦，Baby， 所以我就係要咁樣講啦。 哦， 同埋、 okay. 如果你著鞋咧，個鞋咧都好少嗰啲皇室嗰啲 pattern 咯，類似呢啲咯， 即係都會避免咗啦。其實出商品嘅時候， 我覺得會好啲咯。咁、哦、但係如果係大啲嗰啲花花碌碌嗰啲，你要擺喺邊都應該都 OK 啲嘅、 哦。因為你譬如而家咁樣啦，嗱，我哋以前中國古代啊講話分咩皇室啊、分顏色啊、分階級啫。咁而家大把人著嗰啲黃啊、嗰啲好似以前皇室嗰啲圖案啊，而家都大把呢 呢啲咁嘅服裝可以周街有得成為商品咁樣去賣啦。所以我就諗緊啊，會唔會真係隨住咁多年嘅變化咧，即係印尼嘅呢一啲分嘢咧，都已經變成咗普及咗咧咁？但係原來都唔會嘅。 同埋咧，而家有一樣嘢咧，係突然間咧都多咗好多係 body button。舊年未有㗎，咁 啊。哦，我知 道。你估到㗎啦， 一定係口罩咧。 係啊， 但我冇見過喎，其實。 你冇見過咩？ 我冇見過。 係有好多㗎，同埋咧，之前香港咧都有個 organisation 咧，佢係有啲 special 嗰啲event， 定係有啲 promote 都唔係叫做 promotion。 總之有啲活動， 有啲活動啦嚇，佢都送白的嘅口罩俾人啊。 會唔會咧？即係因為佢係白的咧，咁有呢個嘅民族特色咧，佢嘅售價或者佢嘅可買到嘅情況咧，係比較難啲嘅咧。 佢係嗰個，如果香港嗰啲係送嘅，如果印尼嗰啲我見到係真係有得賣嘅，但係如果係真係係咪好多人戴咧？我又真係如果印尼嗰度我都係好少見到嘅，可能都唔平啩。 哦， 同埋印尼而家都係都仲有啲 case 啦，都唔少啦嚇。同埋嗰度你都之前我哋 講 過 咧， 我哋講過咧，真係話俾嗰啲人即係聽就戴翻手術口罩好啲啦。咁呢一啲就等翻回翻嘅時候。或者係唔需要佢咁多人嘅地方嘅時候，你先戴個口罩，可能可以轉布嗰啲咧。之前 格先生，你咁樣講咧，我誤會咗你嘅意思係白啲花紋嘅醫學口罩，原來係白啲布做嘅口罩。 係啊，布做噶。 咁好彩我真係冇見過啫，如果我有見過大件事咯。即系话大家都真系戴翻啲正常嘅医学级口罩啊，唔系戴翻个布口罩啊。布口罩除非你入边有滤芯同埋监规格，如果唔系真系唔好乱嚟啊。因为据我所知，白啲布多数都唔防水噶嘛， 唔防水同埋系 cotton 嚟嘅， 系咯，所以就真系未必合乎而家可以佩戴嘅规格啦。咁所以咧，任何嘅口罩或者系就算赠品好，或者任何嘅物品都好啦，自己真系睇清楚先至有用啊。咁特别系印尼姐姐啦，如果你都识得多一啲抗疫相关资讯咧，不妨真系教下你自己印尼嘅一啲家人同埋朋友咯，因为嗰边嘅可能嗰个文化或者系嗰个知识咧，始终比我哋香港嗰个资讯流通系低啲嘅，咁所以多啲将呢啲资讯分享过去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在巴黎市郊当街将一名的教师斩首的18岁青年，法国反恐部门相信他和学校以及教师没有直接联系，案发前曾经向路经的学生询问教师下落。法国反恐部门透露，行凶的18岁青年住在诺曼第，距离案发地点超过100公里。至少由俄罗斯的车臣去到法国取得难民资格，情报部门对他一无所知。案发之后没多久，他将教师尸体的照片上载社交网络。遇害教师月初在课堂上以和学生讨论言论自由为理由，展示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一批家长投诉，并成为网上威吓目标。现时至少有10人被扣查，包括行凶青年的亲属和学校家长，当局调查青年是不是单独犯案。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外交部说，已经达成协议，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实行人道主义停火。亚美尼亚外交部说，两国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18号零时起实施人道主义停火，获亚塞拜疆外交部确认。较早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亚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亚美尼亚外长姆纳查卡尼扬通电话，三国外长说必须严格遵守10月10号在莫斯科达成的停火协议。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协调下，就纳加问题开启实质谈判，尽快达成和平协议。政府表示将会修订国旗及国徽条例。政府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修正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修正草案》，政府会履行宪制责任，适当修订本地的国旗及国徽条例，以实施适用于本港的规定。内地的国旗法和国徽法在本港回归的时候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并以本地立法方式制定国旗及国徽条例在香港实施。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其中11宗来自印度，2宗来自印尼，另外4宗分别来自菲律宾、摩洛哥、巴基斯坦和法国，个案年龄介乎4岁至50岁。目前本港累计52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昨日是自9月29号以来第二度录得本地零确诊。本港星期三亦都因为天文台发出8号信号，公共卫生化验处提供有限度服务，期间未录得新增的确诊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继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南下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促进内地和香港融合发展，各界点解读呢？习近平亦都提到要增强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向心力。香港青年有没有兴趣去深圳发展？大湾区规划中香港和深圳又有没有新的定位？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是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二台通识60秒， 你知唔知道最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单车热潮啊？每日都有好多人踩单车翻工翻学啊！ 点解啊？想悭有钱，定系惊塞车呢？ 当地自疫情爆发以嚟，好多运动或者游乐设施都停止使用，好多市民就唯有揾其他方法嚟到舒展筋骨，于是踩单车就变成最近的健身方式。单车销售量在短短几个月就急升了10倍啊！ 哇，咁呢排印尼卖单车嘅铺头同单车制造商生意咪应该唔错咯？啊，咁多咗人喺路面嗰度踩单车，会唔会造成交通大混乱呢？ 咁又相反，多咗人踩单车，竟然改善咗当地塞车嘅问题。再加上印尼政府为咗一班单车使用者喺早晚嘅繁忙时段特设单车专用线道，等单车一族都可以踩得更加安心啊！ 你讲起踩单车咧，我都好耐冇做运动啦，一于下昼咧就去踩翻转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37，咁先想同大家咧讲一讲室外嘅天气啦，同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因为咧知道咧依家呢一种咧秋高气爽嘅季节咧，都好中意咧大家会出去行下啦，可能行下山啊，行下街啊，或者去室外嘅地方行下公园仔咁样啦。咁但系今朝早咧，因为咧气温都明显系凉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嗱，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噶，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的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6%。提一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temperatur 23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6%.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Jadi di cuaca seperti ini enak sekali karena kebanyakan cerah dan juga kering di sepanjang hari. Paling tinggi hari ini bisa mencapai 28 derajat dan ada angin juga. Dan ke depan beberapa hari juga tetap cerah dan kering humiditasnya. Dan pagi dan malam juga ada cuacanya itu dan suhunya itu ada agak besar ya, apa namanya kaceknya。 嗱，格先生，我知道咧，印尼人咧可能对于香港嘅天气转变咧就唔会好似我哋香港人咁期待或者适应嘅，因为咧大部分听过嘅印尼姐姐咧都会觉得，好似咧凉咗咧就开始冻啦，又开始谂紧冬天嘅时候咧可能就要更加加多啲衣物啦，因为毕竟佢哋喺印尼嘅时候咧一年四季都系咁热噶嘛。咁嚟到香港嘅时候，嗱，中国人咧就好中意咧，譬如话食唔同嘅嘢啦，去保暖啊，或者可能咧呢个季节可能要调。 調理啊，準備過冬啊等等啦。咁印尼人喺香港，如果去到轉季呢啲時候啦，有冇啲乜嘢特別嘢會食嘅咧？ 我覺得如果已經喺香港一段時間咧，就開始要準備入冬天啦、有一樣嘢佢哋係會拎嚟飲嘅， 係 姜茶。 哦，呢、一個其實咧全年都聽到佢哋飲喎，今年。 是啊，抗疫啊嘛，是不是啊？ 我不肯定到底姜茶是不是真的可以抗疫啦。但是呢的而且確你見到很多印尼姐姐呢去到印尼店啊或者是自己屋企的家用呢都真的成日一日一杯喎、起碼。 真的 是啊。 你見到啲價格真的这样冲啊。 我真的見到佢冲啊，是啊。 不会熱氣 的。我不知道、其实呢我都是有这样想法的。即是我觉得哇其实有任何嘢呢就算你说有一个功效都好啦是不是不用喝这么多呢但好似都系一早一晚有冇咧？总之系最起码一杯咯。 哦， 系啊，因为我有时咧，见到屋企嘅格格咧冲咗杯嘢喺度，咁我谂呢杯咩嚟嘅咧？咁我咪问下佢。咁我问亲咧都系 姜 茶嘅，系啦。 但系有冇话俾你听嘅黄姜啊、姜啊、红姜啊，唔知生姜、沙姜啊，香印尼好多种姜 系咪啊？都因为最近咧特别系佢即系屋企嘅家用姐姐咧，屋企嗰边嘅屋企人就寄咗一箱嘢翻嚟香港俾佢。嗱，好笑，上次咪寄翻去嘅，讲佢。今次寄翻嚟咯，有啲回禮嘅，咁咧就請我哋食咗啲好得意嘅零食啦，跟住又附帶埋一啲好多嘅飲品啊，其他嘢啦，咁所以咧就開始見到佢陸陸續續咧就開啲嘢出嚟食啊，同埋飲啦，就發現咗其中一個就係有姜茶啦， 係， 跟住其次咧有蜜糖、哦。 嗯， 嗱，我因为我唔觉得印尼特别盛产或者出名蜜糖，但系又有蜜糖啦，跟住有呢个鸡肠干啊，鸡肠炸， 系好似嗰个卜咁样， 系啊系啊，我唔识讲嗰啲叫做乜嘢， 系， 总之都系一望见就知道哇好热气啊咁啊， 嗯，但系好好味啊， 好好食啊， 我真系唔即刻想象到，好味， 系啦，咁啊，所以见到佢有好多嘅呢一啲印尼嘅特产啦，叫做，因为佢话佢声称嘅特产啊，我唔知道到底个特产嘅意思系佢中意食，所以系。特产咧，定还是印尼寄翻嚟嘅都系特产咧？咁都几多呢一类咁样嘅嘢嘅。咁我都有八卦到咧，佢话原来因为咧疫情期间咧，可能好多印尼姐姐咧就取消咗翻去印尼嘅计划啦。都好多人咧，真系好似佢咁样咧，屋企人喺印尼嗰边咧就会寄一堆手信零食过嚟咧，就俾佢哋。 是会啊，格拉比，真系讲真的， 你系咪经历紧啊？ 我经历紧啊，但系我系黐我个朋友，因为我个朋友咧仲系想食啲嘢，仲劲过我嘅。咁、通常如果系佢想嘅话，佢就会问我，咁我就当然都系 就可以一齐啦。 因为如果系冇人讲咧、你唔觉啊嘛，你一讲咗咧，我就即刻话鸡肠嘅格鲁波， 就好想食啦， 好味、啊，类似系会谂到咯吓， 都系嘅， 就系真系多咗系人嚟寄过嚟啲嘢。 都会系原来咧，即系呢一啲咁简单嘅小节咧，已经可以成为咗佢哋嗰个文化。即系原来 A 咧，姐姐就话有屋企人寄嚟咧，跟住就一窝蜂咁样，全部都系咁样寄嚟咯。我依家听到佢就系咁样啦。咁然后你可能留意一下咧，你侧边身边可能有啲朋友啊，隔篱邻舍咧，你都真系可能会发现格格咧就会拎住包裹啊咁样翻嚟咯。因为箱嘢都几大箱，寄咗一箱嘅食物翻嚟，你谂下。 哇！如果咁样。都系阿格格嘅屋企咧，都几舍得，即系唔平噶。 系啊，我都相信寄一箱咁嘅嘢翻嚟唔平。嗱，嗰阵时闻说话喺香港寄一个装得落一个人咁大嘅箱翻去咧，都唔系好贵啦。但系好似话印尼寄翻嚟系麻烦啲嘅， 贵啲噶， 系咪啊？都唔知点解咧吓，真系香港反而方便啲。 因为真系又唔系咁多地方可以寄到嘅。真系。是格格的家人真的 很锡他嘛、原来都不是那么简单、有听闻过譬如有些村落因为很多格格可能来香港做事都不是直接在耶加达这样飞来的嘛、如果跟他们谈一下你都会发觉可能是在那边的机场再要搭很多个钟头的车才回到家那原来呢当地的邮政服务都是一样的你没想到好像香港那样一落街寄个邮筒那样搞定或者这么多区都有邮局原来他们又不是的真的可能要去到一些嘅比较发达啲嘅地方咧，先至寄到嗰个包裹，所以咧就好似阿格先生话斋啦，真系寄一件嘢咧，除咗话邮费唔简单之外咧，其实成个过程都好唔简单噶。 咁 啊，真系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屋企嘅格格咧都愿意同你分享佢寄翻嚟嗰箱嘢嘅话咧，证明你屋企个格格都好锡你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这个时候都有啲重要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噶。 Ini pesan untuk perlindungan anak karena orang tua di rumah kalau marah-marah mukul anak itu bisa pelampiasan emosi ya, tapi tindakan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orang tua dan anak ada dampaknya dan juga perkembangan anak secara fisik dan psikologis juga terdampak. Jadi untuk orang tua harusnya bisa mengatur diri sendiri dan bagaimana cara yang baik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baik. Kalau butuh bantuan boleh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ataupun telepon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nomor 2343-2255 supaya bisa menanggulangi emosi. Dan karen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juga bukan cuma mengakibatkan orang tua atau orang dewasa di sana, tapi generasi selanjutnya juga bisa tersakiti. Dan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dengan serius parah bisa membuat perkembangan anaknya itu dan juga pribadi, kepribadiannya itu terdampak besar. Bisa merasa bingung dan tidak berdaya, bahkan bisa menggunakan kekerasan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di masa depannya. Jadi kekerasan tidak bisa melakukan apa-apa, cuma bisa menyakiti anak. Maka itu kalau butuh bantuan telepon boleh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ekali lagi nomornya 2343-2255。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属于保护儿童啦，同埋咧避免儿童咧系受到虐待嘅一个呼吁啦。咁如果咧有需要咧寻求协助嘅话咧，就可以主动咁样联络社会福利署嘅热线电话2343-2255啦。 Dan ini ada dana peduli masyarakat atau community care fund, ada memberikan tunjangan Rp10.000 kepada orang yang baru, pendatang baru dari keluarga dengan pendapatan rendah. Jadi orang-orang dari keluarga berpendapatan rendah yang umur 18 atau lebih dan s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walaupun kurang dari 7 tahun boleh memohon. Permohonannya mulai diterima di 27 September, boleh permohonan dimasukkan online ataupun secara kertas, boleh juga nanti ngasih tahu ya rekening banknya itu di sana, boleh menerima lewat rekening bank ataupun lewat cek. Dan permohonan ditutup 31 Desember 2020.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mmunitycarefund.hk atau telepon 3988-1810。 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咧关爱基金，就系关于一次性咧嘅津贴俾新来港人士同埋低收入家庭嘅一啲资讯嚟噶。咁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去关爱基金嘅网站www.communitycarefund.hk 或者咧系致电3988-1810去了解多一啲啊。咁跟住之后咧，我哋仲有一个咧系关于嗰啲嘅预防同埋保护自己咧，就系以免咧就系关于嗰个嘅疫情嘅一啲提示啦。 Dan ini untuk supaya kita ingat kalau virus belum berlalu, jadi kita juga harus tetap bisa memeranginya. Jadi kita ingat social distancing, kalau keluar jangan deket-deket, paling sedikit ada jarak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Kita hindari keramaian, kita juga jangan kontak fisik dengan orang, kalau sakit itu harus ke dokter. Dan disarankan untuk tidak bepergian ke luar negeri, kalaupun pulang dari luar negeri sebaiknya pakai masker selama 14 hari setelah kembali ke Hong Kong. Lalu kalau pakai maskernya itu dengan benar dan juga harus menutupi hidung, mulut, dagu, dan kalau sudah mau lepas masker, buang di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dan tangan juga harus dibersihkan dengan baik.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selama 20 detik.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pakai cairan pembersih tangan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Lalu di rumah, waktu bersih-bersih, kita juga harus bersih dengan bahan-bahan yang baik, dan juga di toilet kita tutup sebelum bilas, siram pipa Utrep, dengan air 1,5 liter selama 1 kali seminggu,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harus ke dokter men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嗯，咁呢个咧都系关于咧，新型肺炎疫情期间咧，大家应该要做啲咩嘅措施，都系啦，老生常谈噶啦，勤洗手、戴口罩同埋保持社交距离，留意限聚令嘅限制人数啦，四人或以下吓，记住咧，大家都唔好有群众嘅聚集啦。如果今日咧都系要放假嘅印尼姐姐咧，好享受你嘅假期之余咧，记住头先我哋啱啱讲嗰几个 tips， 咁就可以放假开心又放心啦。希望我哋嘅肺炎疫情咧可以喺大家嘅努力之下快啲激退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影靓相都可以齐齐放假出街咯。 嗯，真系咧，系好耐好耐已经冇大家一齐影相咧，系除低口罩， 睇唔到个笑容， 嗯、 就系睇到对眼咯。 嗯，所以咧，而家咧，我觉得咧，香港啲女士咧都系化眼妆咧，化得好辣手噶啦，好快就可以画到个眼线噶啦。 佢唔可以悭啲时间咧，其实变相 吓、 啊，你会唔会啊？净系画对眼？ 当然啦，画靓啲添。 可唔可以下半截唔化？ 可以， 但你全日都唔好除口罩咯，所以就咁就可以警惕到自己唔好除口罩嘛。呢个方法都 OK， 可以试下。好啦，今个礼拜咧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咧，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咁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ry。 Membuatku debar di dada awal pertama jumpa, lembut manis tatapan See you.